爱的姑娘，跑马山下呀啦和日夜歌唱，美丽的康定人间天堂，五色海自由为你梳妆，这朵荷才为你飘着国妆，穆格斯保佑你平安吉祥。溜溜的情歌唱了千万遍，溜溜的小船醒了千万年，溜溜的情人相约到百年，溜溜的爱情流传到永远。哼呀啦嗦， 唱着大歌去了远方，丽江的大街改变那往日的模样，潇洒英俊的小伙，美丽漂亮的姑娘哟，歌声美心儿醉，醉的胸膛醉的月亮醉的太阳， 这里的月亮亮，雪域康定我的家乡，跑马山上有那心爱的姑娘，跑马山下呀啦和日夜歌唱，美丽的康定人间天堂，五色海自由为你梳妆，这朵荷才为你飘着国妆，穆格斯保佑你平安吉祥。